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欢迎大家来到今个礼拜五晚上的男人风、啊、 大家好啊， 男人风、啊、今天呢有惯常的主持啦， 哎，我叫做梁佳，你好，咦，好少嗌我 Jerry 系嘛，阿佳啊，咁啊有小弟文杰啦，咁啊亦都有我哋今日即系突然而来的嘉宾啊，就是阿橙， 你好，路过咁样啦， 我第一次见阿橙， 阿橙系啊 ，hello hello， 知唔知点解佢叫阿橙啊？其实佢解释过我都唔记得噶， 唔会系外表啊？ 就快嘅，就快，全个够惨嘅，你应该就快啊！ 你解释多次俾文杰听，我都 我其实就喺我个年代咯，可能而家都系啦。啲普通话嘅时候咧，啲煲冬瓜好烂啊，啲人读错个名，最尾个字就咁嗌惨惨惨惨惨咁样，系啦。 咁原本应该咩字啊？ 应该系省啊咁啦， 省 系啦，非常个长，应该系读省， 系、哦、 啦。当年我哋边度广东人点会识读普通话啊？读啊惨惨惨咁样，系啦，嗌下嗌下咁样啦，系啦。有啲人就仲衰嘅，因为我个名咧第二个字咧就系烟啊，烟铲烟铲咁嗌添， 即系点啊？佢 我应该个英啦， 英长 系啦，咁就系烟 铲， 哇！跟住真系俾人做咗好多镬噶啦，咁样咁样，就算啦。而家 喂，讲真一句就系嘅，嗰阵时咧，即系嗱， 我哋 即系咁讲， 个仔都系啦。 系最近又话咩啊嘛，即系有啲人就将参考呢、這个，都系讲翻嗰样嘢， 即系讲翻嚟又转好， 即系参考嗰个叫做系十五世纪一个荷兰画家，我都唔记得佢叫咩名啦，咁你 check 一 check 先啦，咁样咧就系有画咗幅画出嚟，咁嗰幅画咧就系有好多人有唔同嘅一啲嘅动作喺度嘅，咁样嗰啲动作就代表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构图咧，都系代表住咧。当地的一种文化或者是一些 的意思，有一些有 言语啦， 言语 可以咁讲啊，俗语啦，系啊。 咁啊，最近亦都系啦，咁啊，香港又有个画家叫阿涛啊， 阿涛啊， 系啦系啦，咁啊又作咗，即系参考佢嘅灵感，咁啊作咗幅咁嘅画喺度。 1559年荷兰啊， 吓1559年荷兰嗰阵时，咁呢个就即系佢好多嘢嘅，我咦冇咗signal系咪？我哋再嚟个好咁嘅样咧，就系话嗰个嘅有好多嘅讲法，譬如话咩鬼咁眼啊，菠萝鸡，我就真系唔系好记得点解。 汤白鹤咯， 菠萝鸡咪黐得就黐咯， 哦黐得就黐 啊。系啊 ，OK 嗱，其实今日个主题 咦主要 唔系讲呢啲嘅，即系但系你话嗰阵即系要捍卫广东话啊嘛，广东话根本上个世界咩六大最多人讲嘅语言体系之一嚟嘅， 但系都最难噶嘛。即 系 你要见啲西人系中意学，即系容易学普通话多学广东话系难啲噶嘛？ 但我哋细个都唔系噶，我哋细个系觉得啲西人都系讲广东话都可以讲到好叻噶。 咁得个何国荣啫，而家就得个陈明君啫。咁因为佢由细到大喺香港读书啫。 系，即系我哋细细个睇戏嗰啲鬼佬咧，硬系唔知点解啊？你啊，梁浩佳啊， 史密夫啊嘛，史密夫先生啊。 你睇成龙嗰啲戏咧，永远有嗰啲咁嘅鬼佬上司咧，就永远都系咁嘅口音嘅。再讲一次啊，我有个朋友咧，佢做即系做空姐嘅，咁佢哋之间流传咗，即系某大航空公司啦，咁啊某空姐啦，某日即系喺当值嘅时候，就当然喺飞机上面上空上面啦，咁又唔系好识讲普通话，咁、啊、但系佢讲嗰段嘢咧就系话咧，咩个系统有少少故障咁样样啦，咁佢就将个系统就讲咗系统，佢话当其时咧就全即系好多好多，特别系嗰啲男人咧，嗰啲马甩嗰啲乘客咧又喺度即系揞住满面 笑到夹声咁样啦， 系好好笑，好好笑。OK 嗱，咁啊呢个咧就系即系一啲嘅 题外话，定系我哋今日嘅主题啊？ 开场 嘅，开场 OK， 一啲开场白嚟嘅啫。 我以为谂住嗰81个演员逐个讲落去，讲咗一集噶嘛。 唔系，其实未抹晒噶， 因为嗰八一个好似系《热血时报》嗰边噶嘛，系嘛？咁啊留翻俾人哋讲啦，就我哋唔好讲啦。即系你话咩个答案系点解嗰啲要查实查到噶，唔系即系点会查唔到啫？咁啊冇理由81个拱晒出嚟，冇意思嘅。今日喺度即系 OK， 咁啊讲翻阿男人风咁啊，下个礼拜咧呢、這个节目咧就将会咧喺另外一个时段播出嘅。咁其实My Radio 啦，下个礼拜咧即系特别系打后咧 點十一點半打後嗰啲時段咧，咁啊啲節目會再執一執過嘅嚇，咁有啲會延長，咁有一啲咧就會調咗時間，咁有啲亦都會嚇，即係譬如熱血大舊像啊，或者三個女人密密針啊，咁啊佢哋都會有延長時間嘅嗰一集嘅嚇，咁啊大家咧記住留意啊，咁啊留意住 My Radio 啦，留意住我哋喺手中擺上嘅 Facebook 嗰啲嘅通告啦。其實今日要講嘅話題係咩咧？ 係啊，咪等緊你發版嘅， 冇錯，就係咧講看更。 哦， 看更嗱，即系大家即系活咗一段岁月喺呢个世上边啦吓，咁啊梗有一啲即系喺你大厦平时出出入入啊，或者喺你翻工嘅地方，或者喺你翻学嘅地方咧，就梗有啲你其实系朝见口晚见面嘅看更啊。其实有冇同佢哋发生过感情咧？ 都以前细个嗰啲看更已经就走得系走晒啦，已经嗰啲咁嘅年纪都系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嗰啲感情就系永远都 系。细个有冇啲咩记忆同佢哋之间有咩感情？ 我講先咯，細個一定係同康間作對嘅喎。細個僆仔嘅時候最中意玩咩一兩嘢，一係就玩 lift， 一係就喺走廊踢波啊 嘛。我冇乖，我冇呢啲嘅喎。 你冇呢啲， 我冇呢啲噶。 我哋做雲曬， 仲要嚇玩埋消防喉啊啲咁樣。 我冇噶。 咁你 死得㗎， 肯定康間定就會鏟上去你屋企，就即刻打報告咁樣噶嘛，即刻同你阿媽告狀啊，鬧你一大堆咁樣噶嘛，咩？即係細個真係好。 即係啲小朋友同康家勢不兩立噶嘛。 係啦，有佢冇我 啦。唔係我細個嗰陣時咧，我住銅鑼灣樓，我棟大廈，其實唔怕講名，因為嗰棟大廈已經拆咗，嗰棟叫慶美大樓啊，即係禮頓道，而家係喺呢個之後叫三思會個木球會對面嗰位，而家起曬商業大廈。 啊， 咁嗰陣時咧，我細個嗰陣時咧就係一個一個巴基斯坦籍嘅 uncle 咧，咁啊做看更， 食咖喱嗰啲咯。 系，咁佢亦都 咁，即系应该好老内历史。 系咯， 通常嗰啲内历史嘅大厦，即系 讲到 先会有啲外籍啊，啲即系巴籍嘅看更咁样 咯。我都唔会认世嘅，我都唔系细嗰啲人啦吓。咁样样咧，咁佢落地生根之余咧，咁佢喺上边即系楼上，佢又自己有个单位，老婆仔女住晒喺嗰度嘅。咁嗰阵时佢啲仔女咧，就同我哋嗰啲年纪系差唔多大嘅。是啊，咁样样咧，成日玩埋一堆，即系嗰个我自己个童年岁月咧，其实咧，你问我咧，我就一定有啲印巴裔嘅人士喺我脑海中嘅，因为系细细个大家 沟通到啊， 跑上跑落啊，学识阿橙话斋咧，就系嗰啲咧，踢唔系全部讲广东话。 哦，你唔系就佢讲印度话嘅，你唔学翻一两句， 或者半下 话声， 半下话广东话， 唔好乱嚟，唔好乱嚟。我今日睇新闻话去。话去到印度咧，有好多禁忌你唔做， 系系系， 特别系只左手唔好乱咁伸出， 系 嘛，即系呢啲嘢吓，所以咧费事入讲咗俾你入晒脑，你过到去见到啲印度人唔觉意咁啊，哼咗两句出嚟，你死啦！哇，话唔知点啊，嗨到个像俾人打到。个俄国佬俾人打到块面湿晒咁样样啊！ 真 系 要小心 嘅 嘢。 系啊，嗰阵时咪就系咯，喺走廊踢波啊，掟水弹啊嗰啲啊， 搵一定会啦， 掟落去嗰啲啊， 全部男仔啊， 全佢有佢男男咯，佢哋好生得噶。 系啊， 佢啲生育能力好强，同埋佢哋系咧 冇嘢做啊嘛。 就系话讲紧咧，系要生得多咧。咁、那個家庭先圓滿嘅。嗰陣時，我哋嗰個巴基斯坦叫根叔，阿根叔咧，呢、這個護衛員佢一家，佢計埋佢老婆八口， 哇， 三個仔三個女，先生兩個仔，再生三個女，再嚟一個細佬。 哇！ 佢哋嗰邊啲習俗都係咁， 係咯， 大家庭啊要生得多。 所以今日即係諗呢個話題好特別，因為我自細細個咧就係同啲即係佢哋嗰個職位就叫做係看更啦，同埋嗰時一更過，因為佢住埋喺度啊嘛，就冇話分輪更嗰啲嘢冇嘅，即係除非佢翻咗鄉下啫，佢一年就等有一鑊翻鄉下嘅，不過有咁樣嘅嚇。咁你咧？ 因为我小弟又住公屋系没有看更呢样嘢嘅，即系以前系冇看更噶嘛。因为我老豆做房屋处，公屋系我哋嘅宿舍，咁我老豆就已经做看更噶啦嘛。咁就佢管晒成条村噶嘛，咁变咗我系要做 管晒成条村系点嘅啫？ 即系个房屋处就咁，总之你嚟坏水喉，咁我老豆上去帮你望下，跟住就报告手攞。 我以为话我幻想紧你老豆攞住一大抽锁匙， 嗰啲要狱卒，嗰啲叫做嗰啲要惩教处。 僵尸入边，僵尸入边阿棒哥， 冇错啦，就系呢啲啦， 系真系 exactly 啊呢个 类似嗰啲嘅， 要着制服嘅， 着制服嘅系啦，着制服嘅。 咁即系因为你哋就系 我哋冇看更呢样嘢噶，所以你问我童年，我童年冇看更。 聽㗎喎，所以我又唔落街嘅。咁去到而家現有嘅叫做嘅有管理處啦，咁變咗新嗰啲公屋先至會有樓下嗰啲康間嗰啲嘅保安，就唔歸納房屋處管理㗎啦，已經。 唔係，即係你覺得嗰啲好有規矩嗰啲咧，嗰啲保安咧就同以前我哋嗰啲單棟式樓宇嗰啲康間又唔同嘅感覺。我覺得冇以前單棟式樓宇嗰啲康間係比較易化為一啲嘅義氣一啲嘅，即係譬如有時我哋嗰陣時即係我入咗亞視之後，成日出埠做嘢，咁屋企又冇人，我阿媽可能啲燈膽又壞啊，光管啊，或者個跳錶啊唔識搞咧，咁啊 call 樓下個看更咧，佢願意上嚟幫你搞， 即係棒哥啲咯，即 係嗰啲我係換燈膽咯， 但係你唔係最主要嗰個又唔係你嗰啲屋村嗰啲啊嘛，即係間層層，即係佢事必要管噶嘛嗰個，咁其實呢啲嘢佢可以唔同你做噶喎。 嗯， 系嘛？即系佢可以唔同你做 嘅。咁佢一日即系一间十二个钟，佢真系同你半个屋企人咁滞噶咯。都睇住你翻工放工嘅，真系。 都系噶，都系噶，甚至乎咧，倾埋啲人生大计啊，有阵时咧，即系咁样样咧，就会同你咁啊讲啊，哇，其实我点点点噶，我仲有另外一份工开噶，阵间五点几我又要起身噶啦。嗰啲咁啊， 即系讲得难听啲，阿爸阿妈都未必知道你拍拖，但系康间知道你带女仔翻嚟咯。 哇，讲呢样嘢真系唔好讲，讲呢样嘢真系唔好讲笑。 系咪？ 我以前住嗰度个康间啦，佢系好犀利啊！佢记忆力咧，佢完全知道晒你所有人屋企嘅活动嘅时间， 包括你啲女朋友 出入时间啊，嗰啲咁样啊。即系我记得咧，我系。都要帶我嘅嗰陣時嘅女朋友啦，就行走火樓梯，唔可以正門入。 冇錯， 跟住唔係嘅話咧，就會佢完全記得曬。哎，你邊個出入邊個出入，佢會提講。咦，你阿媽出咗去喎？幾點出咗去？ 幫你單隻。 佢完全佢冇又佢完全可以個個就話：，誒、哎，你屋企間冇人喎、 啊。我完全好似嗱，轉頭你阿媽翻去啦。 佢完全好似知道曬屋企，就喺屋裏邊嘅動態，做緊咩講下恐怖啊嘛。 所以你仲唔係真係半個屋企人啦，就 係。所以咧，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好。好收買嘅對象，咁當然啦，要即係你如果你普通，即係嗰啲即係點講？你普通人平時就咁上上落落，你無需要搞咁多嘢啦，係咪？即係咁樣。OK， 咁啊後尾咧，我去到即係跟住喺我北角住嗰段時間啦，咁、嗯、啊。嗰、那個看更即係都有把年紀嘅，成七啊歲人。咁佢以前係行選嘅，咁啊結果咧，佢又同我講咧，佢喺邊度有棟物業，邊度有棟物業。系个非常即系 业主嚟噶， 佢系业主，系啊，嗰度又话放层楼，嗰度又话想租俾人啊。 喂，其实个康家咪康嘅，佢自己成栋楼系佢嘅啫。 佢啲大业主， 佢大业主， 真系都唔明。唔系，佢讲埋俾你听，一栋喺筲箕湾，一栋喺又喺翻北角，一栋又喺鲗鱼涌啊，咁样样。好多呢啲， 佢做康间其实系地产经纪，留意住。咦，阿、啊、袁生你搬啊？咦，我帮你低价收入，系咪？ 冇错啦。结果有一次，我谂起话啊，我想搬咧，佢又向我推介啦。 系啊， 推介佢嘅物业， 我有一栋咧就喺附近。 啊、结果咧，我又真系上过去睇过嘅，个环境真系唔错嘅。O K 嘅，即係好實際啊！即係不過就即係啲嘢舊嗰啲後啊舊啦，又同埋佢係準備翻新裝修嘅。咁我之前你準備翻新裝修，即係成棟大廈。 嗯， 我如果入咗去住嘅話就唔熟啦嘛。 係 啊，嗰段時間就唔知道要捱幾耐啊！即係咁樣樣。我話橙，即係你咁你做唔做咧？而家咧？而家嗰啲就唔會踢波面對嗰啲看更啦。 而家我諗真係始終可能而家。而家有啲即係有啲屋苑啦，康家變咗三間制啦，同埋好似成日都話，即係我自己留意，我而家住嗰度咧，康家換得好頻密啊，好三面口噶嘛，通常都會見到又話請唔到人啊，剩嗰啲，即係嗰種嘅親切感啊，或者根本你都唔識佢，或者佢都噏唔出你個名嘅咁樣嗰啲咯，而家就會。 因為我嗰度好啲喎，佢都會梁山前梁山後，梁山走啦。 唔係你嗰度而家一梯幾多火？你好多火嘅。 八火咯，即係其實係居屋嗰啲啫嘛，屋苑嚟。 嗯， 一梯八火。你嗰度哇！但係你成棟 三十幾樓，佢真係即係會記得曬啲人咯。佢有時即係有時三寶，佢真係會問咯。 其實真係好依樣嘢，又係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做得呢行，佢哋就有呢一樣嘢嘅。 佢認得曬成棟嗰啲。 犀利喎！你嗰度咧， 我嗰度就冇啦。佢哋而家即系換得快咯。即系雖然我嗰度都系居屋，但系我感覺佢真係好似請唔到人。 咩年齡層先？即系我哋嗰啲就起碼上年紀嗰啲嚟噶啦，四廿歲嘅阿姐啊，五六十歲啲阿伯。 我而家住喺嗰度都係老人家比較多啲。 係啊，即系你會見到後生仔坐喺度同你開門。 誒唔係，我啱啱我嗰棟就咁啱真係咧個康間辭咗職啦，跟住揾咗個三個禮拜嚟頂間個僆仔，真係好後生，廿幾歲。 咁樣。哇！佢真係都幾經典嘅，見佢。佢真係會見佢都係通常夜間啦，咁我都夜翻，做完節目都會翻到去啦。就見佢擺住部 iPad， 跟住喺度睇喺度煲劇啦咁樣。咁啊，好死唔死最犀利嘅地方係咧，即係佢我哋今晚我哋嗰個看保安個位咧係冇電線插頭嘅。於是佢就成日自俾一個咁嗰啲咧電線碌嗰啲咧拖電拖到鐵閘拖到出去攞電就為咗去駁佢部 iPad 嘅喎真係。 喂，佢頂幾個禮拜嘅啫喎，佢搞咁多嘢做咩？ 可能佢諗住長做啊，可能 頂你幾個禮拜就係使怕你呢啲嘢，你咪投訴我咯。我做三個禮拜片。 哇！佢肯咁花咁嘅心思嘅咧，真係啊！ 喂，我鬥錢嚟睇煲劇喎，幾好啊！ 嗱，我而家住緊嗰度嗰位。看更咧，即系佢咧就我哋嗰度都咩噶，而家嗰度都一梯都百貨噶，都多人噶。不過就前後級嗰只咁樣樣啦。咁啊，有個最高嘅看更嘅，即係我畢生以嚟 高 身材高，好高大。咁啊，最但係最好笑用又係佢嘅。結果咧，我平時夜晚翻屋企咧就見到佢嚟了啦，一係咧就吹簫，一係咧就彈琴。 哇！ 原來佢係一個音樂家嚟嘅。佢晚上就係咁樣自娛噶啦，喺度彈琴啊，跟住我又見佢 mark 低嘢喎，我話你作曲啊，佢話係喎， 唔係啊嘛，隱世高人， 係啊，我話你係咩 大隱隱於市， 我想講中樂團，哎，但係咁啊，收翻先，佢又唔係純玩中樂嘅喎，佢個電子琴， 係， 係拎得你拎得起嗰啲電子琴，咁但係佢又。吹簫咧，佢打開個袋咧，插住幾支嘅喎， 你肯定個支係簫定係笛啊？ 其實咧，橫 簫定笛 啊？ 系啊， 真系 唔知 道，唔系，因为我唔记得佢打横定打直，所以我答你唔到呢个问题。我就记得拎住一支， 系 咪有好多人都系笛同簫到而家都系好混淆噶嘛？ 其实佢会唔会喺啲大酒店度 part time 做 D 打嗰啲？ 唔系咁啊， 系咯，如果吹 D 打嘅话都几惊喎。 或者系以前嗰啲咧，嗰啲咧就系香港仲系好蓬勃嘅年代，鱼翅捞饭嘅年代，夜总会嗰啲乐手咧，嗰啲人有好多 嘅。 咁我未问佢嘅，即系你知啦。咁啊，我啱啱都系搬入去啫，搬入冇几耐，咪慢慢同佢混熟啲，慢慢褪嗰啲嘢出嚟。我觉得几好玩嘅。 哇！但系谂谂我覺得我好驚喎，譬如你嗱，你都知啦，而家啲 lift 其實都會應聲噶嘛，即係譬如你假設未落到地下，你應該就聽到突然間有啲音樂聲咁樣。 你住幾多樓啊？聽唔聽到佢？ 我唔係聽唔到嘅，我住廿幾樓。如果樓下佢喺樓下嗰層，我聽到好大。 咁你一二樓又唔投訴？ 唔係，如果佢擺咗出邊街咧，就可能會聽到，因為呢啲聲係由底傳上嚟啊，係谷得好行噶嘛，啲聲嘅傳送係咁樣樣噶嘛，係嘛？咁但係佢喺個管理處裏邊，佢自己彈啫嘛。咁但係我當然啦，我上 lift 落 lift 我會見到啦，呢啲情況 OK 噶，我都覺得幾經典嘅，即係一個大業主，一個音樂人，咁啊跟住以前嗰個就印巴裔嘅，同埋咧，你有冇發覺每一個管理處每一個看更咧，佢梗有個暗格。可能佢轉過後樓梯嗰度咧，佢哋咁會有間屬於佢哋自己嘅房，即係佢哋自己去廁所嘅地方。 沖茶啊，擺雜物啊，微波爐啊，好、 哎、 多呢啲 樓下大廈都有啦， 銀行都係咁樣啦。 你用會唔會啊？咁有啲情況咧，就係咧，當你座大廈停電啦，你或者停咗 lift 啊，你需要行樓梯嘅時候咧，行樓梯你行到最底，你就會經過佢呢間房。 係。佢嗰個保，佢嗰個私人嘅空間啊嘛， 係嘛？同埋你冇發覺特別係行到落去咧，嗱，你一路行嗰啲天窗射入嚟，有啲光都仲係可以好光猛啊嘛，係咪先？或者甚至乎係夜晚就開著啲光管喺樓梯嗰度，咁你行啊冇嘢嘅。但係你零零舍舍行到去咧最底嗰一層，接近一樓之間嗰位係零舍黑嘅，你有冇發覺啊？跟住咧，你喺後門出又好，你經翻個前門出咧，你係梗係經過佢嗰間雜物房或者佢擺嘢嗰間房。好多時候都係咁樣，或者有兩間房嘅，一間係佢嘅廁所，一間咧就真係你唔知佢擺啲咩嘢嘅。嗱，嗰啲咩嘢咧？好多時候我行過咧，我會認得到嗰啲嘢嘅，因為好可能咧係我曾經咧擺過出去嘅一啲嘅雜物啊，嘅呢個書籍咧，咁佢哋咧就將會咧收埋喺嗰間房裏邊。 驚你要攞翻啊，俾你。喂，雷生，我 幫你 keep 住嗰啲咁正常，正常 你 乜嘢都 冇啊？邊度有嘅啫？ 睇唔到嘅咩？你哋嗰啲 公屋是沒有這樣東 西， 永遠都是清得最乾淨，你都知道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真的值得講這個話題。 私人樓宇就會有這樣東西，但是我住的私人樓宇已經是那些可能真的有管理處啊，收緊你幾百元一個管理費，那些閒閒地那些全部都是已經是真的有吸收受性，沒有這樣東西哥仔的了。所以你那些單棟式可能比較舊一點的那些物業呢，就有個 uncle 那些就有你的 style。 還有我覺得這個職位都挺慘的，因為很多時候呢你知道大廈的事就真的不關他的事，出了什麼事部 lift 你沒有理由說壞那個 罵他沒用的， 是你罵他沒用，但你最後一定是 投訴他的，一定是有沒有搞錯啊，你們啊，你什麼地啊大佬，是不是先？他都嚟打份工啫嘛，你咩地啫？系咪先？当然佢要知道，佢要为你解答，系咪？但有阵时佢追翻个管理公司，而家啲管理公司好扑街啊嘛，系咪先？ 佢净 系识得加你管理费，系咪先？跟住又看更，话夜晚唔使看更噶，有啲大厦而家 吓冇更， 系啊， 冇更 啊。但系其实你系咪应该夜晚？即系我唔敢话系一定系应该要有，即系夜晚其实更加需要咧嗰样。 因为夜晚嘅出入少咗啊嘛，摆个样度咪嘥咗咯。 唉， 系啊，冇嘅。Freddy 之前讲讲到夜，你夜晚六点去探佢上去食饭，冇人开门俾你噶，佢落嚟铺开门俾你噶。吓、啊，你看间冇啫？系啊，我哋六点打后冇看间。 六点打后已经冇噶啦，冇夜班啦，真系 系冇错。 O 唔 OK 啊？你觉得？ 我係咯，就係、是、你夜晚你瞓下覺，即係最疏於防範嗰段時間，你就揾想揾人幫你看門口噶嘛， 冇 噶，應該會 係嘛？即係有好多嘢就係你夜晚嘅時候，你譬如就真係譬如停電又或者咩嘢嘅時候，或者冇水嘅咁啊，即係試得多啦，沖沖下涼冇水嗰啲真係唔係講笑啊嘛，真係試過啊嘛，嗰啲咁你都會問下佢咩事啊嘛，冇人答到你咁點啊？ 呢個管理處嘅問題啦， 嚇 大廈業主立案法團能夠請嘅一次請你一個空間。因为而家你唔同我哋私人屋苑就一间公司啊嘛，咁如果你啲嗰啲独立嗰啲嘅一栋牙签楼嗰啲，就一定系大业主立案法团噶啦， 系啊， 咁你打电话俾嗰个主席咯，系噶，系做法就系咁样噶啦 ，OK， 系 咯，呢个都成立，但系呢个主席咧通常咧都唔 Q 理你噶， 系冇错， 嗰段时间佢唔会理你噶嘛，系平时落嚟开会就懒啊，即系一栋大厦都要大支嘢咁样咧，我就系呢个主席，啊开会嘅时候就系可能平时礼拜三你哋跑。跟馬咁佢啊，可能八點至九點啊，我同你開個會嗰陣時候，就係嗰一下顯露佢身份嘅啫嘛，係嘛？你點樣取締唔到？同埋啲夜班嘅看更有好多咧，日班嘅看更咧，有好多時候佢哋都係正職嘅，夜班嘅看更咧，通常咧佢哋話俾你聽咧，佢哋係喺嚟做兼職嘅， 替監定監， 通常都係。 佢又唔係替監，但係佢個身份係兼職嘅。 係。 通常咧話，喂。是不是不要你夜更啊？咁佢哋通常咧个面都满脸愁容嘅，唉，系啦，唉，阿袁生你得闲帮我哋讲下啦。哇，系咧夜晚有乜可能系唔要看更嘅？夜妈妈其实先至系最感觉到有啲咩嘢存在的。我觉得有冇人出入系嘛？你一定要日光日白咁样，有好多嘢，即系我睇到系咁样样咯。又或者而家好兴嗰啲，就算好旧嘅楼咧，都整嗰啲拍卡嗰啲嘢俾你入啊嘛。 系啊， 等下得啦，咁啊唔使管理处，唔使开门，即系从来我话开门都唔系靠你个管理员噶啦，系咪先？你大厦嗰度集，根本上两回事，两种思想，同埋最紧要嘅就系、是、你头先讲你业主立案法团 系 嘛？系 啊， 咪就系呢啲咯。可能系你嘅21B 啊、19C 啊、7A 嗰啲咧，就联名话，诶、哎，不如夜晚唔需要看更啦， 系啊， 得多余嘅咁样样， 咁咪可以 cut 咗一个大家个管理费咪会平啲咯， 系， 就最主要咁样啫嘛，其实 系嘛， 冇咗少咗间空间，你因为一个最低工资啊几钱先？37元，跟住你一個做個中計嘅話，嗰度係咪一個要幾多錢？5-6千元嘅喎。 係， 你諗下嗰度又好嘛，每個人又再夾嘅喎。 係，唔知點解咧，我人係咪好多情咧？我硬係咧好容易同啲護衞員發生感情。 因為你會 say hi， 因為而家嗰多句啦，你住喺隔離嗰個人姓乜我都未知道，住咗幾年啦，咁啊都冇打過招呼，咁啊見得最多叫留下看更，但係我嗰啲看更係不停咁轉噶嘛，唔會好似你呢啲舊式嗰啲， 你會唔會同佢打招呼啊？ 都會， 都係點下頭。 係啦，咁佢認得我，嗌咗梁生，誒、哎、你好，咁我都要咁啊，知俾佢知佢知我姓梁，咁你都起碼要 say 個 hi 㗎。係 咯， 係有時你拎住咁多嘢，佢都幫你開門嘅喎，呢啲真係唔該曬，好感激。 系 咁，但系平时都系要揿密码咪又系， 咪咯，系即系，我即系，好似好无聊咁样样，但系我又好珍惜嗰啲同佢哋之间啲关 系。年纪大啦嘛你， 一来啦，你会唔会请我哋食嘢 啊？诶，会噶，我老婆会噶， 咪系咯， 系啊，我 都会噶，譬如买生果， 系啊， 低旧俾佢， 好简单。如果佢扑街嘅话，你做咩要摆低旧生果啫？系咪先？生果都可以唔摆低噶， 嗯， 系咪先？即系你大家都系需要呢个感情嘅关系啦。虽然咁样讲好似虚无缥缈咁啊，无端端都开呢个话题，但其实你对佢系想有嘢嘅。其实你系对，其实你系期望一个护卫员对你都有付出噶嘛？这个是真的嘛？即系喂，玩下手，可能搬搬抬抬咁样样，你都希望我上嚟帮你搬啲嘢走啊，或者帮手。我曾经试过要搬走张 sofa， 我嗰个看得夜更嘅，咁就上嚟二话不说，好就同你托咗落去，系嘛？咁你咪行过咪请佢食翻碗糖水咯，就系、是、咁样样咯。即系我会咁样做啊。 会唔会因为你即系由细到大住嘅楼宇都系嗰啲旧式嘅单栋洋楼咧？咁变咗空间都唔系 dorm 噶啦，就同我哋啲公屋啊或者屋苑嗰啲即系公司关系唔会有嗰啲感情嘅瓜葛。明白吗？ 唔系而家我哋讲嘅都系住宅嘅啫。你话你平时行开行埋，即系好似呢度卖 radio 楼下嗰两位看家阿叔轮流嚟，咁我哋都。我过年都有俾利是佢哋啊，即系咩噶？即系佢哋都系好亲切嘅。我觉得 my radio 选址选喺呢度真系非常之好。 咁因为单栋物业啊嘛，好似我同阿差嗰啲系讲紧成个屋苑啊，成六七八栋咁样嘅。咁一到新年就不停轮噶啦。跟住咦，今日点解呢个空间未见过？原来佢不嬲都系我住一座，佢守七座嘅，都过嚟诶，恭喜发财咁样成，咁你都醒目啦吓，都要排啦。但呢啲就净系农历新年先见佢几多嗰几日嘅啫。 最齊腳咯，應該 齊曬家，係啊，成間即係康間公司嘅人出曬。 原來你發覺你屋苑人係會有巡邏呢個間， 係啊，咦呢個未見過嘅喎，但係農曆新年佢就鋪頭噶啦。嚟試試咁呢啲指定動作啦。 即係可能我細細個就因為咁樣同啲叫大廈嘅護衛員啦，咁啊而家文雅啲叫護衛員咧，即係康間啦咁啊，即係相處開啦。即係 佢哋正統學名係乜嘢？大廈看守員啊！空間嘅正統名， 我唔知啊！你問下教師 啊，護衛員啊，護衛咯，佢真係叫， 即係佢填職業就寫護衛， 係啊，係 嘛，都係咁寫啊。 通常我見 佢哋要攞個咩看守員許可證嗰啲咁樣 咯，保安員 啊，保安員 許可證啦，係啦， 要唔要嘅咧？ 要噶，要上個 course 嗰啲咁樣啦， 係嘛？ 都要讀書。 以前嗰啲真係，以前好幾廿年前嗰啲真係又冇呢啲嘅， 梗係冇啦， 冇呢啲嘅， 梗係冇啦。佢有咩就咪打999咯， 係 最叻。 所以我到而家都好懷念我細個嗰陣時嗰個印巴裔嘅嗰位係根叔，真係唔話得。因為我記得跟住好多年之後，即係我搬走咗好多年之後，有一次又喺香港唔知邊度見到佢咁樣樣， 認得 嚇。佢又喺某一棟大廈，佢繼續佢呢行嘅職業。咁但係佢會同你講。佢嗰兩個大仔二仔我都記得叫咩名字，大仔叫夏根，二仔叫菊花。佢見到我話：，阿袁生，嚟，夏根菊花結咗婚啦，啱啱而家翻咗鄉下，又啱啱翻咗嚟啦，咁樣。即係我好感慨嘅，即係嗰樣嘢，即係一個哇，即係睇住同我一齊長大嘅。一啲兄弟咁樣樣，咁當然咧，而家冇再聯絡，咁不過就佢哋有佢哋嘅另外一番嘅生活咁樣樣。 所以你好珍惜呢啲，我冇呢啲。 所以我諗我零舍特別啦， 咪咯， 嚇係同佢啲仔女玩到大啊咁樣樣。 你細佬會唔會嘅？ 我細佬都會噶， 都同佢一齊玩。 因為我細佬細我一年，咁啊同佢哋都係玩埋一堆嘅啫，係啊咁樣。OK， 今集嘅男人风咧就真系啊，捉住呢个咁嘅位都可以吹到集嘅。OK， 嗱咁啊，再次提一提大家咧，就下个礼拜开始嗰集咧，我哋就会应该咧就会系不同时段就会推出噶啦，咁样样咧，咁啊大家谨记留意住我哋 My Radio 嘅最新嘅节目编排，而且个阵容会继续加强嘅，啊咁啊更加好玩。 会有女仔啊？ 可能啦、 啊，有女先令到男人风咯，其实我成日期待呢样嘢嘅， 系咪啊？ 谂住开新嚟睇个集有女， 次次都有女嘅做主持，点解次次都系男人嚟嘅咧？ 冇啊，有好多集都有噶， 逼疯啲观众、啊。 顺便推介大家重温翻以往咁多集男人风，集集都有女， 系咯、 啊，咁点会冇啫？而家呢个差唔多要转阵势嘅时候，我哋就改变，就整啲全仔俾大家叹啦。OK， 继续支持我男人风，拜拜， 拜拜。